为太阳节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必须无条件撤出南朝鲜》全文。